乌干达农场及农业劳动者联盟近日致信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，表示祝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到火成功。新闻指出，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金日成同志打破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强大神话，金正日同志更高举起新军旗帜，捍卫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权，向他们两位表示崇高的敬意。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使朝鲜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有核国、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发射国和战略潜艇导弹拥有国，还指导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获得成功，向他致以由衷的问候。